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刚才是联合国的道路安全交通特使让托德先生倡导全球道路交通安全的相关倡议，呼吁大家呢把车速降得稍微慢一些，便可以避免许多悲剧的发生。好，以上就是本期环球三十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了解更多外语广播的详细情况。各位朋友，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